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这是一封离 别信。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每天和大家分享的，在广播节目中分享的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话题，我们会和大家探讨伴侣关系、恋爱、婚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提问的，那我们在节目里来讨论，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所以在新浪还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联系我也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这个都说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应该找那个谈得来的、合得来的哈。她说我现在呢，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我觉得是我历任谈过男朋友当中最合得来的。比如说我们俩能吃到一块儿，我们俩都喜欢美食，我们俩呢也能够追剧，都有同样喜欢的类型，我们也同样会喜欢同一类游戏，而且呢我们俩还可以一起打游戏，这么合得来让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慢的发现男朋友是一个缺乏责任心的人，他对我、对他父母，包括对他的工作都似乎缺乏责任心。那么我们俩现在已经谈了有快一年时间的恋爱了，我当然是想结婚啊，因为我今年已经是27岁多了，我希望呢是能够在28岁左右结婚，这样的话进入婚姻之后呢还有2年的时间，还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就应该要宝宝了，见过他父母，他父母呢也为他结婚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物质上的准备。可是他父母并不能替代他的责任心啊。有人说，如果要找丈夫的话，和谈恋爱完全不同，找丈夫应该找那种有责任心的，能担当家庭的男生。可是我这个男朋友吧，爱吃爱玩爱说爱聊，很外向，总是能逗我高兴，唯独缺乏责任心。其实很早我就应该能够看出来，但是我也可能是有点回避吧，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究吧。比如说就拿他的工作来说，单位上如果给了他项目当中的一些任务，他经常是干了头不干尾，然后由别人来收尾，这样的话他的领导都对他有很大的意见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父母是他现在这个单位同系统的元老，所以呢他还没有被辞退啊。还有呢，就是包括对朋友，他答应朋友的事情随口答应，但是不帮人干活、不帮人忙、不帮人做事儿，这也是很随意的。对他父母也是这样的，他母亲住院他也就去看了一眼，而我呢反倒是去了3-4次，他呢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究竟 应该怎么看待像这种没有责任心的男朋友呢？ 嗯，首先我觉得哈，就是我在听这个故事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没有责任心，没有责任心哈。我还想它是一种到底什么样没有责任心的表现。那么这个女孩确实在后面也提到了很多的生活事件，那么比如说在工作中，这个交给她的项目只完成了一半，那么我们通常来看她一定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表现，对吧？ 嗯嗯， 因为工作我需要去全程完成。 嗯， 那包括随口答应朋友的事情没有做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呢，我想跟这个女孩子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跟她很合适，然后除了这个责任心以外各个方面你都觉得很搭，然后呢跟她感情也很好的话，我建议你能不能跟她坦诚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没有责任心，可能是有很多种原因，有的原因可能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哈，我们就是拿他工作举例子，他为什么这个项目不完成，是不是因为有可能他进入这个系统工作就是父母安排的，并不是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同时他也有知道，又知道有父母这个资源，所以不会被辞退，所以他选择这么做。也许他是在逃避父母给他的这样的一份安排，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就是任何事情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啊，包括他随口答应朋友的事情不去做，那么他是都不做，还是说有一些事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的跟朋友开玩笑的一种方式，还是怎么样哈、还是就是他们相处的模式。那不去看母亲，这个背后当然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会建议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的这些行为的确我们都觉得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表现，但是基于你们两个感情的状况，我觉得你可以坦诚地跟他聊一聊，看看他对所有的这些他的行为表现他是怎么做解释的，或者是他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然后你再去评估啊。如果最后你发现他就是一个喜欢玩乐然后没有责任心的人那你的确可能需要小心。因为我们讲婚姻的维系责任感还是挺重要的一块，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就是像你听到其他人说的，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就是结婚跟谈恋爱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生活的琐事，包括当你们有了共同的孩子啊，有很多的责任，然后家庭的任务怎么去分配等等，这些东西可能都跟责任心是会有关系的啊。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先跟男朋友好好聊一聊，然后第二呢，看看你对婚姻的主要的需求是什么，再看看他是不是合适。 婚姻确实是和谈恋爱我们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有所不同，是吗？ 对，因为恋爱的时候吧，我们很多想的就是我们怎么高兴怎么来。 对， 就前两天我跟我老公还在聊哈，就是他有一对朋友就还没有结婚，但是准备结婚的一个状态。就是看他们每天好像生活得很自由哈，比如说今天想去逛街，可能就会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逛街。 对、 对。但是你看，就是当我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老人之后，你就会想，哎呀，如果我去远的地方逛街，那我不能及时回来照顾孩子，对吧？所以你就会想，比如说我想买东西，可能我就会就近选一个很快能够到达的商场去买东西。所以你就会看到当你结婚之后，有很多的责任感的东西会加在你身上，或者是你需要去处理的事情，生活的琐事啊，两个家庭包括老人，包括孩子，就是你会考虑的因素很多。那个时候你一定是觉得没有那么自由了，没有那么快乐了，因为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责任感加在你身上了。那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做选择，当两个人沟通如何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跟谈恋爱的那个状态下一定是有所差别的，因为它影响因素太多了啊，已经从单纯的你们两个之间变成了有更多的因素加进来了。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找男朋友呢，我就想找那种高富帅，因为我觉得，嫁人就是一次机会， 如果我找不到这样人的话，那我情愿一个人待着。比如说，我会考虑到将来如果要生宝宝的话，那宝宝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基因非常好的爸爸，比如说高，这是我要找的。那么要说富呢，是因为我觉得生活的压力其实本来就很大，如果说他很穷，并不是我不能够和他一起去挨这份苦，而是我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之后，两个人的感情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要找富的。至于说帅的呢，那我就是这样想，我就是觉得我自己长得好看，配我的也应该是长得比较好看的男生，所以呢，这个念头一直在我心里边。那么我曾经找过两个男生，也都有这样相当的条件，但是我会发现除了有这个条件之外，还有一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男生，他的条件很好，特别是他家庭的条件很好，可是我和他在一起，我会感觉到他对我并不上心，不是那么关注，他经常关注的是他自己，那我很快就否认了和他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男朋友呢，是相处了有四个多月了，连手都不牵，我也觉得有问题。我下面还是要照着这个条件去找的，可以说我就是要找有房有车，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拜金，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女生想嫁人其实都是想嫁一个这样的人，只不过很多人在嘴上不说就是了。那么我的问题呢是在于哈，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应该关注到哪些？我交往人交往的还是不错的，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刚刚开始认识别人，我就可以和别人聊天交往下去，别人都说我是比较有亲和力的，再加上我自身的条件不错，我呢现在已经工作了，在公司里自己的年薪也还可以，自己的条件也还行。那么我就想问哈，我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遇到基本条件是高富帅的，但是在其他条件方面还能满足我恋爱和结婚需求的，因为我今年已经是28岁了。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在这个女孩子整个描述她的问题的过程中，就像她最后自己说到的，实际上她谈恋爱或者是找婚姻的对象的基本条件是高富帅，但她同时呢会有其他的一些附加条件，对吧？或者是说我感受层面的东西，对吧？我被不被关注，或者是有没有跟我有一些这个亲密的互动哈等等。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特别想提醒这个女孩子，你能不能够去再仔细想一想自己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现在你高富帅这个条件其实很清晰了，对吧？但是其他的条件是很模糊的啊。那很模糊之后，其实你可能没有真正的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婚姻或者是对自己的伴侣一定是有所期待或者有一些要求的，我个人会觉得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要求其实都可以，比如说你说我就喜欢高富帅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别人也不能去因此指责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哈。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一个条件限定的特别死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让你的选择变得特别的狭窄。啊，就是首先这个高富帅进你的这个标准里的就已经很少了，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再去寻找自己要的，比如说爱呀、关注啊，或者是欣赏啊，就会变得更难。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你去结婚，你的伴侣对你来说是为你的下一代提供好的基因更重要，还是为你们的婚姻提供经济保障更重要，还是给你关爱给你支持更重要，还是欣赏你更重要？我觉得这个里面你如果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点，其他的条件当然我们尽量要有， 但是如果没有，如果那个最重要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想你也觉得那是一段特别幸福的关系。所以我特别想提醒那些对自己的婚姻或者对自己的伴侣有特别明确的要求的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敞开一点，先去开始，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你觉得他身上有一些闪光点，或者是你觉得他人还不错，先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彼此一个机会去了解彼此，然后根据你的感受，根据他带给你的那种互动，你再去决定他合不合适，而不是用一个冷冰冰的条件去衡量否则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挺难的就像你说的，可能现在你也比较着急，对吧？年龄到这个年龄，然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你也希望能够更快速。那么更快速的方法其实就是把握住你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 因为男生问哈，那应该算是男士了哈。他说他今年是37岁，他说我的这个女朋友呢是39岁，快40岁了，他没有孩子。那么以前呢有过短暂的婚姻，我呢以前也是有比较短暂的婚姻，没有孩子。我们俩是在现在的工作当中认识的，现在我们都是单身的状况。我们认识也有快1年的时间了，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的女朋友呢成熟，也比较懂事儿，是这样的一个女生。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感情很好，打算要一个孩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开始有了矛盾。其实要孩子的事情首先是我女朋友提出的，她是想要孩子的。她呢是中国人，但是是外籍，所以呢她就提出了她想通过在国外做试管婴儿，这是第一步。后来她又跟我提出了她想不是自己来怀孕，而是以代孕的方式来生一个宝宝。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够理解，我能够理解他年龄大了，那么他可能很担心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受孕，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让别人来怀我们的孩子。我跟他谈到了很多我查到的关于伦理关于情感方方面面的一些资料，我跟他说我不大能够接受这一点，特别是他的理由。他的理由说工作很忙，他不希望把自己整个在怀孕过程中，因为要付出很多的体力精力都放在怀孕上了。另外他觉得通过代孕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所以呢他想通过这个方式，他认为最简单最简便。我也和他有很多的探讨，但是他可能还有一个担心，我觉得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体态外貌很担心，他不希望他自己的体态外貌因为怀孕做更多的改变。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最近一直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矛盾，从这件事情上我也看出了他的一丁点冷血和他的自私。我觉得周围看到很多的女性，她们为了生养孩子，她们其实是把自己排在第二位的，把孩子放在了第一位。因为在我的意识和观念中，这更符合伦理道德和一个做母亲的心。但是呢，我的女朋友好像不是这样的。可是她笑我，她说我理解这件事情理解得很偏。我就想问你们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情况一般的人该怎么理解呢？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希望这位男士能够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理解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想去做这样的事情哈。就是当然我也理解你说为什么我们能生不自己生一个哈，但是我觉得可能站在女性的角度，我更知道当一个女性她怀孕和生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她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改变和压力，那个可能不仅仅是 说我的身材会走样，那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比如说我的职业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吧？我怀孕的时候，那尤其是对于高龄产妇来说，她一系列的身体反应，甚至有一些产妇是在最后的几个月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的啊，甚至是要卧床休息啊等等，她可能面临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一个女性当她考虑自己的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压力的时候，那些选择为孩子牺牲的妈妈，我觉得她们很伟大啊，但是呢有对此有所担忧或者不想去做这样的牺牲的女性，我觉得也不应该被指责啊，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作为一个男性，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很难理解，当一个女性她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职场上有比较好的这种工作状态的女性，她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和压力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能够理解她去做这样的选择。那至于你们两个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再好好的沟通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代孕这件事情在国内一定是不允许的，甚至可以说是应该是违法的哈。但是在因为它是外国籍，所以在国外好像我不知道 有些地方是可以的， 是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如果有这种成熟的机制，可能它带来的风险和问题没那么大的话也许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当然你们要也根据你们的情况，我会建议你们比如说如果哈，你们可以去再讨论一下你的女朋友她的担心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她担心自己的身体状态，那么你们可以去做一个孕前检查啊，现在也很成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查来看你到底适不适合怀孕啊，然后你会不会就是身体会承受不了等等啊。当你们去把这些客观的检查都做了，然后两个人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会不会更有参考，或者是能够降低一些所谓的担心和焦虑，包括他所担心的问题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去讨论有没有一些能够解决的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也能够更好的理解他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但是首先还是要把彼此的这个担心先讨论清楚。 好，谢谢白露。有一位男生说哈，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呢，我们俩是网恋，然后当然我们已经奔现了哈，我们网恋了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然后那时候特别聊得来，聊得来每天晚上都聊天，吃喝玩，甚至女生喜欢的衣服、口红、化妆品、电影、音乐、豆瓣评分，我们俩都能聊得来，所以特开心。后来奔现了，奔现之后呢，我也一直都觉得挺好，他不错，人也是我喜欢的，我都带他去见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不大管我的事儿，但是对我女朋友也是很满意的。可是呢，有一件事儿，就是上一次几个朋友一块儿聚会，人家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我脱口就出，我说网恋呀。结果呢，我女朋友当时就拿眼神瞟了我一下，后来之后呢，她就跟我说她不希望我告诉别人我们是网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自己觉得别人如果知道了我们是网恋，就会觉得我们不是认真的，她觉得我们是很认真的。我说认真不认真和网恋不网恋没有关系吧。说完这件事我没太在意，结果很巧，第三天和另外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我们俩一块儿和那人喝咖啡，那人又问你们怎么认识的，我又脱口而出网恋，我女朋友就生气了，她还真生气了，她拿这件事情挺当真的。我就想问一下，她是什么心态啊？她怕什么呀？哎，其实生活中好多人都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是网恋。 对，就是因为可能在某一段时期里，或者甚至现在大多数人还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两个人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么我们以前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接触，对吧？那就是可能有很多风险的因素，因为我们会看到经常看到新闻上说哈，这个 网恋不现实， 对，然后 网恋有骗局， 对，出了一些问题啊，有骗子啊，然后还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你对面不是一只狗在跟你聊天啊等等，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会让人 觉得网恋好像就是一个不靠谱的方式哈，但我觉得看待网恋其实在于我们后来怎么处理它，因为网恋最大的风险是在于我们两个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我不了解你的背景的情况，我不了解你生活的状况，甚至你可以隐瞒我很多东西，对吧？你甚至连名字都可以是假的，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网恋会带来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已经把网恋转为到就像你说的奔现了，对吧？我们在线下真的有接触，然后呢有聊天，然后有了解彼此的背景，彼此又是很真诚的去谈恋爱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前面的那个所谓的网恋看成一个我们在网上认识的，对吧？但是我们呢后来就是相处下来又觉得彼此很合适，所以我们认真的去谈恋爱，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风险啊。风险其实是在前面那一部分哈。但是女朋友这么在意，我觉得还是受了整个社会舆论的这种影响。她可能比如说哈，我猜测一下，她可能在生活中更多的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对吧？她可能对自己会有很多的要求和限制，那可能比如说她的父母也经常告诉她，网恋这种事情你是不能做的啊，等等。可能她会接收很多这样的信息，那么有可能对于她来说，网恋这件事情自己内心也是不能接纳的，所以她会在你说出这样的话之后，她非常的生气啊，她会。但开始担心当别人知道了他是网恋的话会如何看待他，或者如何看待你们这样的一段感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人，通常他可能比较在意外界的评价吧，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他的一种个性特点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女朋友真的很在意的话那咱们就注意点，对吧？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个合适的说法，以后再有人问的话你们应该怎么去解答啊。然后呢你甚至可以跟他商量，如果自己下次再没管住嘴应该怎么惩罚一下自己，对吧？啊，把这个事情跟他说透了，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因为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确实女朋友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哈。 对，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怕别人对自己的情感有一些感觉这个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自己担心。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会问我们说我们两个人是网恋开始的，那我们能不能走到最后？其实网恋和最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不是说家人介绍的工作里认识的我们就一定能走到最后，网恋我们就走不到最后，这个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对吧？ 对，这只不过是一个认识的方式而已，除非说你们俩一直网恋一直没见过面，那可能 风险，那可能是问题，对，就是如果不把网恋放到现实中，也就是不奔现的话，那一定是个问题， 对， 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游戏， 对， 好，谢谢白露，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 猜猜谁让你的心痛，谁让你的泪流，我能做什么？ 以后再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这样一些问题，这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听我们的节目，通过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每天的播出时间是22点，大家可以收听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节目。那您也可以，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方便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然后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露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一位朋友问说，我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我这个男朋友有一个女儿，今年高中一年级了，离婚4年了，一直瞒着孩子和家里人。那这个大概就是说她男朋友哈，男朋友离婚4年了，一直瞒着孩子和家里人，还和她的前妻一起带孩子出去旅行，一起参加家庭活动。她给的理由是一切都为了孩子。她也说过，我和她女儿间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她就会放弃我。昨天呢，他又去他前妻的父母家帮着干活。我没有问是不是和他前妻一起去的，但是我心里很不舒服哈。我就告诉他，我接受不了他和前妻之间的亲密。他就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你们觉得我该怎么理解呀？我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我觉得哈，就是你的男朋友他现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啊。比如说他说为了女儿，我觉得可能我们从一个父母的角度能够理解，比如说他担心啊，如果女儿知道我们离婚了会出现问题，对吧，会影响学习等等，这是我们父母可能普遍会出现的一个担心。但是无论因为什么，他现在选择的生活状态就是没有离开他以前的那个家庭啊，他跟他的前妻，当然跟女儿这是一定的，因为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哈是不可能会断开的。但是他跟他的前妻依然有很紧密的联系，对吧？你像你说的，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行，包括他甚至会去前妻的家里帮助干活，因为他需要让双方的老人认为他们还并没有离婚，所以整个的一个生活状态会让他跟前面那个已经离婚的家庭有一系列的纠缠不清，而他也明确向你表达了说，如果你们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女儿，或者说影响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会放弃你。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我觉得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怎么理解他，而是去考虑对于你来说一段一个伴侣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你需要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或者我们就说的直白一点，你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一个老公，你是为什么？ 对， 你想要什么、嗯、啊，那你想清楚了之后啊，你要做一个决定。那如果你决定他还是不合适分开了，其实也就没有你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对吧？但如果你依然决定和他在一起，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好，你势必有很多的时间会跟他前面的这个家庭纠缠在一起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去考虑去怎么平衡自己的心态，包括怎么去跟他相处了啊、嗯、但是提醒你的是，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一位女生问哈，她说我比我的男朋友小3岁，我们俩呢是相亲别人介绍认识的，认识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而且我们基本上确定了恋爱的关系也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我们情况不是很妙，就是因为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我们是老乡，可是我们各自都回到了各自的地方去工作，我们相隔大概有200多公里。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算是异地吧，他对我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比如说我喜欢吃的菜他都能记得，而且呢我生病住院了他自己马上就请假跑过来陪我。可是呢我们之间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他有一个前任，这个前任啊和他的关系很深。第一，这个前任呢是他从初中开始的同学，但是呢他们是在大学才开始谈恋爱的。第二，这个前任的父母和他父母呢都认识，而且关系好像一直都很好，即使是他现在和前任分开了，但是他们两家的父母还经常在一起走动。那这样的话呢，我男朋友就说他不方便把他前任的微信啊电话啊都拉黑，他和前任之间毕竟还有这么多其他的联系。这时候呢我就开始留意了，我就会发现他的前任啊还经常给他打电话，比如说让他带一点东西回去啊，或者说他的前任还经常给他发微信啊，有的时候还和他分享一些自己到哪里去的什么照片啊风景啊，还有就是打电话，我听到过2次，我都觉得他前任对他说话的时候就像是在命令他啊，让他做什么什么。那我男朋友呢每次都说行好啊，我觉得好像男朋友还挺听他的话，这就让我受不了了。毕竟我现在是他的女朋友啊，我都没有这样跟他说话，凭什么那个离开的前任要这样说话呢？那么我也和男朋友说了，我说我不太高兴听到你的前任这样给你打电话。他说他也不想接到电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方便拉黑，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听到后面其实我蛮理解这个女孩子的哈，就是当你的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性就是经常通电话，然后他还而且是他的前任对吧，还经常的命令他去带一些东西啊，或者甚至是分享他的生活的时候，的确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哈，觉得我们的亲密关系其实是被侵犯了但是我觉得你跟男朋友沟通之后，其实他也说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跟前任的相处模式，但可能他碍于比如说双方父母的关系对吧，或者是家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吧，他不方便把对方拉黑，因为拉黑实际上是一个断绝关系的一种表示对吧，所以我们用拉黑这个功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慎重的，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中会有这种联系的情况下哈。那么我觉得既然男朋友也不喜欢这样和前任的相处模式，你们两个能不能商量商量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在不拉黑的前提下怎么去拒绝对方我觉得你男朋友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太懂得或者不太会拒绝对方的人啊。那通常这个比较照顾别人的感受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像你说到的，他甚至会可能交往的时间还不太长，但是他就会记得你吃的菜对吧喜欢吃的菜，包括你生病他会请假 跑过来照顾你，其实这都是一个特别体贴特别会照顾人，就是它是很大的优点，会让我们在感情中觉得很被呵护，你也会很开心很幸福。但它同时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是他在生活中不太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他个人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但这个问题涉及到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我觉得你们就可以一块儿去讨论怎么解决。比如说下次他这个前任再打来电话的时候，是他接起来电话可以怎么说，比如说我要跟我女朋友有什么事儿，所以不方便给你带啊。当你有几次拒绝对方之后，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会不会转变跟这个跟你的男朋友交往的这种模式啊。包括甚至当然这个要在你男朋友允许的情况下哈，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一些小技巧还包括当他女朋友前女友来电话的时候，你来接这个电话，然后你假装说他可能有点事儿不在，把电话落下了，然后呢表示一下你的身份等等，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一些小技巧来帮助男朋友去做到拒绝这个女生过为密切的这种联络哈。当然这个一定是你们两个商量并且双方都同意之后才可以做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要让你的男朋友稍微转变一个观念，就是并不是只有拉黑一种方式能够拒绝对方啊。我们在生活中拒绝对方的方式其实有很多，而且当你不敢拒绝对方的时候，你到底在怕什么？我觉得怕的可能不仅仅是双方父母的那种联系吧，可能怕被否定，或者怕被别人有一些不好的评价等等哈。这个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去不断成长的部分啊。那我觉得既然你们两个的恋爱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也许会变得更积极这件事情。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问哈，说我自己啊，基础不是很好，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父母呢都是属于收入很低的人。那么我现在在武汉这个城市，一个月辛辛苦苦的做客服，月入只有4000元，其实也是我自己努力争得的。如果稍稍一不努力的话，可能这点钱都挣不到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呢，有两个。女生，这两个女生呢，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女生是我的同事，也是做客服的，家庭条件和我差不多，也是家里面没有什么背景，经济条件很一般，自己拼命很刻苦。她呢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妹子，我都很佩服她，比我还勤奋。另外一个呢就是比我稍稍大2岁的一个女生，那个女生长得也挺好看的，但是那个女生呢和我不太一样，那个女生的家庭条件很好，什么都有了。应该说那个女生和我比较起来要优厚多了，而且呢她自己也不是那种很勤奋的，因为父母也给了她很多东西。那个女生和我的这个同事都对我有益，两个女生我都觉得有可取之处。说白了我贪心。那个比我大2岁的女生呢，她的家庭条件很好，有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太累太苦，因为看到有一些男人如果人到中年了还一事无成的话，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学历并不高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人，做客服不可能做一辈子。那么有一个条件不错的女朋友，自己真的能省力气。如果和同单位的这个妹子在一起呢，未来的生活我都能想得到，很辛苦，两个人都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会觉得做男人的压力其实会更大，女人可以通过找到另外一个人也许能轻松一些，但是男人要负担所有的家，我该怎么选择呢？两个人的感情如果让我打分的话都是5分吧。应该说满分是10分的话，其实对这两个人我都是有一部分是满意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简单的来想这个问题哈，因为现在它已经不是一道感情题了，因为他们对你来说可能都是五分，对吧？或者你现在其实主要考虑的也不是感情的因素，那我觉得你就把他们两个，但我首先想说的是，即使你现在做了选择，他已经也不一定是一个最终选择，对吧？你现在其实选择的只是一个交往的对象， 嗯， 那后面相处到底适不适合结婚，可能在后面哈。但是当这两个选择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一个选择？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看这两个选择利弊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去选择那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利和我能够承担的弊的那个选项哈，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做选择的方法。那既然你问我们就帮你分析分析这个利弊都在哪儿哈。那比如说你选择这个家庭条件更好一些的女孩，那好处当然就像你说的，可能你不需要再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能够保证你们的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稳定啊，因为她父母会给很多的这个支持哈。但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在于他可能是一个不太稳定的经济支持啊，就是他父母到底愿不愿意持续的给你们支持，还是说他们觉得结婚以后你们就应该自己负担了啊，或者说哪怕你结婚了，这段婚姻关系是否稳定，对吧？他这个能否成为你持续的这种经济支持。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当婚姻中的一方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时候，他有可能对你会有其他的更多的要求啊，比如说他会不会要求你更照顾家里啊，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中，或者是他会有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一部分诉求在里面啊，这个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的。那这个可能就是那另外一个弊端，可能就是你在职业上也许不会那么努力了，可能你的晋升的渠道就没有那么好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可以去考虑哈。那选择另外一个跟你同事的女孩子呢，那好处可能就是你们两个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对吧？因为你们都是在这个阶层打拼的，并且整个的家庭环境也比较相似啊，那好处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互相鼓励，然后呢就是找到这个努力工作，对吧？找到更好的晋升渠道啊等等啊。那问题就是可能在于就像你说的这个里面你们两个可能都会承担比较大的压力啊，就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负担可能会相对来说重一些，生活会更辛苦一些啊。那如果职业上真的发展不好的话，又没有额外的经济保障，对吧？因为家里都不能给什么支持，所以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的这种利弊权衡。那么因为现阶段你还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就是供你去判断，比如说你们两个性格合不合呀，或者相处起来感情，对吧？沟通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单就现实层面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讲，利弊可能就是这些啊，可能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权衡来做一个决定。 下一位是一位女孩子，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我们的父母呢都是那种打工一族，从小虽然也没有特别的苦吧，但是家里的情况都比较差一点，男朋友家里没有什么靠山，我们呢现在都大学毕业了，现在男朋友在读研，那我们呢也因为家里边的要求吧，就算是订婚了呢应该在半年以后我们就考虑可以结婚了，但是现在呢我突然的发现他家为了买我们两个人未来结婚的房子而他们呢借了债，他们借了将近有30万块钱的债，之前男朋友没有告诉我，他家里人也没有告诉我，当我无意中听到他的亲戚说起来借这笔钱的时候，我就问了我男朋友，那借的这些钱将来谁来还呢？男朋友告诉我说想法是我们一起还，我一下就懵了，一下子要还这么多的钱，对于我来说，那我算了算，也许结婚以后10年、15年都没有好日子过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会有太高的工资，我们还要面临着还这么一大笔钱，这笔钱呢，他说他父母也会拿出一部分，挤出一部分来还钱，但是我知道依他父母的条件还不了太多，那么我们一定是要和他父母共同来分担的。我生气在于为什么事先没有告知我， 这样的话会让我未来的生活受很大的影响，我怎么可以被动的接受这样一大笔贷款呢？所以我就想问哈，我现在该怎么办？就是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快结婚了，又突然面临了这样的事情，这几天觉得要崩溃了。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孩的感受哈，因为当需要我承担这部分责任的时候，为什么做决定的时候没有考虑我的意见？ 对 对， 应该事先说的。 对，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背了一笔债哈。 对， 那当然男方的家庭可能我想他们考虑的角度是，哎，结婚了对吧，男方就应该出钱买房啊。当然就是这个老一辈父母会觉得房子是婚姻必备的一个东西哈，那跟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会觉得房子嘛，没有钱买我就租，生活质量是更重要的哈，所以这个可能是观念上的一个差异导致的问题。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晰这个情况哈，就是你提到这笔债就是房子到底买没买，还是说只是借了钱？那么如果房子还没有买，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商量的余地的。你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既然这笔债需要我来背，那我就需要来参与这个决定。那我参与决定就是说我不想背债，那我们可以租房住啊。表态之后，可能对方父母如果你说了这样的话之后，他们觉得买房反正你们也不是特别的要求的话，也许他们就会放下这个期待哈，那把这笔钱还回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如果解决之后，其实我觉得你需要跟男朋友沟通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但是但凡涉及到跟你可能相关的事情，还是需要跟你来共同做决定的。包括婚后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啊，就不能一个人去做决定。那如果说这笔钱已经买了房了，我不知道，因为没有提到哈， 好像是已经买了 啊。如果已经买了，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点了哈。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够想办法处理掉啊。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你买到手了再交易出去对吧， 对， 也是一个选择哈。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非常明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啊，让对方知道你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是什么，然后两个人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的确现在我觉得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婚姻中的一个大事儿哈。 对 啊，而且男方好像家庭里那个承担的压力会更大，但我可能遇到不止一个这样的例子了，就是最终这个债会落到小两口身上。 对，一般都是这样的。因为真的是为比如说父母为了你们结婚然后去借债买了房子，像亲友啊什么的张嘴借了债，或者这个房子又有一大笔的贷款，那这样的话将来还起来那父母能帮多少哈？ 对， 大多数时候这个小两口也一定会去承担的。那这样的话生活质量确实是会受影响的。 对，所以我就希望如果听我们的节目有这个为人父母，就是子女要结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哈，我想你们也考虑考虑，就是因为生活是这两个孩子他们未来要去面临的这种生活，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期待所决定的，而是他们自己的期待决定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男方的父母他会觉得娶媳妇儿是我们家的事情。我们家先要把我们家该做的事情做足了，但是如果确定是要留尾巴的话，比如说有贷款将来还要他们来还，我觉得从女孩子这个角度特别能理解，就是你们一定要提前的和他们去商量。 对， 因为你不能说什么都不说，然后将来这个女孩子再嫁进来之后，然后还要承担着这个还贷的责任。对于哪一个女生来说，她都会觉得很被动，所以其中的这个男生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你是未来这个她的丈夫哈，那么你其实如果了解到这里边的这些情况，你一早就应该和女朋友做一个商量。 对，是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 不管是婚前还会是婚后吧，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男性自己做了决定，然后女性到后来这个决定生效了才知道哈。 嗯，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男性是没有想到啊，就他们习惯了去遇到一个事情我解决一个事情我做一个决定，但其实当你走入到亲密关系之后，很多事情可能甚至你觉得是自己的事情都不真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啊，因为你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要共同承担很多的责任的。 嗯，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是各位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微信或者在新浪微博留言了，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